你好，我是景霄。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面向对象的上篇，从生活中的类比说起。很多朋友啊，最开始学编程的时候是从 C++ 或者 Java 语言入手的，他们好不容易磕磕绊绊地搞懂了最基本的数据类型、赋值判断和循环，却又迎面撞上了 OOP 的大墙，一头扎进公有、私有保护、多重继承、多态派生、纯函数、抽象类、有源函数等一堆专有名词的汪洋大海中找不到彼岸，于是就放弃了进阶之路。相比之下， Python 是一门相对友好的语言，它创立之初呢，就鼓励命令交互式的轻量级编程。理论上 Python 的命令式语言是图灵完备的，也就是说，命令式语言理论上可以做到其他任何语言都能够做到的所有事情，甚至进一步，仅仅依靠汇编语言的 MOV 命令就能实现图灵完备编程。那么为什么不这样做呢？其实上古时代的程序员就是这么做的，可是随着程序功能复杂性的逐步提升以及需求的不断迭代，很多老旧的代码修改起来麻烦无比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根本无法迭代和维护，甚至只能推倒重来，这也是很多古老的代码被称为屎山的原因。传统的命令式语言有着无数重复性代码，虽然函数的诞生减缓了许多重复性，但随着计算机的发展，只有函数依然不够，需要把更加抽象的概念引入计算机才能缓解这个问题，于是 OOP 应运而生。 Python 在1989年被一位程序员打发时间创立之后呢，一步步攻城略地飞速发展，从最基本的脚本程序到后来可以编写系统程序、大型工程、数据科学运算、人工智能，早已脱离了当初的设计，因此一些其他语言的优秀设计之处依然需要引入。我们必须花费一定的代价掌握面向对象编程，才能跨越学习道路中的瓶颈期，走向下一步。那接下来我将用两节课来讲解面向对象编程，从基础到实战。第一讲，我将带你快速但清晰地疏通最基础的知识，确保你能够迅速领略面向对象的基本思想。第二讲，我们从零开始写一个搜索引擎，将前面所学知识融会贯通。这些内容可能和你以往看到的所有教程都不太一样，我会尽可能从一个初学者的角度来审视这些难点。同时，我们面向实战，面向工程，不求大而全，但是对最核心的思想会有足够的勾勒。我可以保证内容清晰易懂，但想要真正掌握，要求你能用心去阅读和思考。真正的提高永远要靠自己才能做到，因为包含大量的代码块，听音频的同学建议打开文稿同步学习，获得最佳的学习效果。那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正题，我们先来学习面向对象编程中最基本的概念。为了方便你理解其中的抽象概念，我先打个比方带你感受一下。生物课上我们学过界门纲目科属种的概念，核心思想是科学家们根据各种动植物微生物的相似之处，将其分化为不同的类型，方便研究。那生活中我们也是如此，习惯对身边的事物进行分类，比如说猫和狗都是动物，直线和圆都是平面几何的图形，哈利波特和冰与火之歌都是小说。自然同一类事物便会有相似的特性，也就是说动物会动，平面图形有面积和周长，小说也都有相应的作者和大致情节等各种元素。那回到我们的 Python 上，又对应着哪些内容呢？这里我们先来看一段最基本的 Python 面向对象的应用代码，不要被它的长度吓到，你无需立刻看懂所有代码，跟着节奏来，我会为你一点点的去剖析。参照着这段代码，我先来简单解释几个概念。类，一群有着相似性的事物的集合，这里对应 Python 的 class。 对象，结合中的一个事物，这里对应由 class 生成的某一个 object， 比如代码中的 Harry Potter book。 属性，对象的某个静态特征，比如上述代码中的 title、 author 和 context。 函数，对象的某个动态能力，比如上述代码中的 intercept context 函数。当然这样的说法既不严谨也不充分，但如果你对面向对象编程完全不了解的话，那么他们可以让你迅速有一个直观的了解。这里我想多说两句哈。回想起当年参加数学竞赛时，我曾和一个大佬交流数学的学习，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对数学有着相似的观点，很多数学概念非常抽象， 如果纯粹从数理逻辑而不是更高的角度去解题，很容易陷入僵局。而具体直观的想象和类比才是迅速打开数学大门的钥匙。虽然这些想象和类比不严谨也不充分，很多时候甚至是错误或者异想天开的，但它们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快速找到正确的大门。就像很多人都有过的一个疑惑，学霸是怎样想到这个答案的？德国数学家克莱因曾说过，推进数学的主要是那些有卓越直觉的人，而不是以严格的证明方法见长的人。编程世界同样如此，如果你不满足于只做一个 crude 码农，而是想成为一个优秀的工程师，那就一定要积极锻炼直觉思考和快速类比的能力，尤其是在找不到 bug 的时候，这才是编程学习中能给人最快进步的方法和路径。言归正传，继续回到我们的主题，还是通过刚刚的那段代码，我想再给类下一个更为严谨的定义。类，一群有着相同属性和函数的对象的集合。虽然有循环论证之嫌，但是反复强调呢，还是希望你能够对面向对象的最基础的思想有更真实的了解。清楚记住这一点后，那接下来我们来具体解读刚刚这段代码。为了方便你的阅读学习，我把它重新放在了这段文字下方。可以看到 class document 定义了 document 的类，再往下能看到它有三个函数，这三个函数即为 document 类的三个函数。其中 init 表示构造函数，e 即一个对象生成时会被自动调用的函数。我们能看到 Harry Potter book 等于 document 这一行代码被执行的时候， init function called 字符串会被打印出来，而 get context length 和 intercept context 则为类的普通函数，我们调用它们来对对象的属性做一些事情。 class document 还有三个属性， title, author和 context 分别表示标题、作者和内容，通过构造函数传入。这里代码呢很直观，我们可以看到 intercept context 能修改对象 Harry Potter book 的 context 属性。这里唯一需要强调的一点是，如果一个属性以两个下划线开头，我们就默认这个属性是私有属性。私有属性是指不希望在类的函数之外的地方被访问和修改的属性。所以你可以看到 title 和 author 能够很自由的被打印出来，但是打印 Harry Potter book 顶 context 就会报错。掌握了最基础的概念，那其实我们已经能够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了。不过在工程实践中，随着复杂度继续提升，你可能会想到一些问题。如何在一个类中定义一些常量，每个对象都可以方便访问这些常量而不用重新构造？如果一个函数不涉及到访问修改这个类的属性，而放到类外面有点不恰当，怎么做才能更优雅呢？既然类是一群相似的对象的集合，那么可不可以是一群相似的类的集合呢？前两个问题很好解决，不过它们涉及到一些常用的代码规范，这里我放了一段代码示例。同样的，你无需一口气读完这段代码，跟着我的节奏慢慢学习即可。第一个问题，在 Python 的类里，你只需要和函数并列的声明并赋值就可以实现这一点。例如这段代码中的 welcome string， 一种很常规的做法是用全大写来表示常量，因此我们可以在类中使用 self.welcome string， 或者在类外使用 entity.welcome string 来表达这个字符串。而针对第二个问题，我们提出了类函数、成员函数和静态函数三个概念，它们其实很好理解哈。前两者产生的影响是动态的，能够访问或者修改对象的属性，而静态函数则与类没有什么关联。最明显的特征便是静态函数的第一个参数没有任何特殊性。具体来看这几种函数，一般而言静态函数可以用来做一些简单独立的任务，既方便测试也能优化代码结构。静态函数还可以通过在函数前一行加上 add static method 来表示，代码中也有相应的示例。这其实使用了装饰器的概念，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当中详细的讲解。而类函数的第一个参数一般为 CLS， 表示必须传一个类进来。类函数最常用的功能是实现不同的 init 构造函数，比如上文代码中我们使用 create empty book 类函数来创造新的数据对象，其 context 一定为 nothing， 这样的代码就比你直接构造要清晰一些。类似的，类函数需要装饰器 add class method 来声明。 成员函数则是我们最正常的类的函数，它不需要任何装饰器声明。第一个参数 self 代表当前对象的引用，可以通过此函数来实现想要的查询、修改类的属性等功能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，既然类是一群相似的对象的集合，那么可不可以是一群相似的类的集合呢？答案是当然可以，只要抽象的好，类可以描述成任何事物的集合。当然你要小心严谨的去定义它，不然一不小心就会引起第三次数学危机。类的继承顾名思义，指的是一个类既拥有另一个类的特征，也拥有不同于另一个类的独特特征。在这里的第一个类叫做子类，另一个叫做父类，特征其实就是类的属性和函数。我们同样结合代码来学习这些概念。在这段代码中， document 和 video 它们有相似的地方，都有相应的标题、作者和内容等属性。我们可以从中抽出一个叫做 entity 的类来作为它俩的父类。首先需要注意的是构造函数，每个类都有构造函数，继承类在生成对象的时候是不会自动调用父类的构造函数的，因此你必须在 init 函数中显示调用父类的构造函数。它们的执行顺序是先是子类的构造函数，然后是父类的构造函数。其次呢，需要注意父类 get context length 函数，如果使用 entity 直接生成对象，调用 get context length 函数就会 raise error 中断程序的执行。这其实是一种很好的写法，叫做函数重载，可以使子类必须重新写一遍 get context length 函数来覆盖掉原有函数。最后需要注意到 print title 函数，那这个函数定义在父类中，但是子类的对象可以毫无阻力地使用它来打印 title， 这也就体现了继承的优势，减少重复的代码，降低系统的熵值。到这里呢，你对继承就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了，面向对象编程也可以说已经入门了。当然如果你想要达到更高的层次，大量练习编程，学习更多的细节知识都是必不可少的。最后我想再为你扩展一下抽象函数和抽象类，我同样会用一段代码来辅助讲解。你应该发现了， entity 本身没有什么用的，只需要拿来定义 document 和 video 的一些基本元素就够了。不过万一你不小心生成 entity 的对象该怎么办呢？为了防止这样的手误，必须要介绍一下抽象类。抽象类是一种特殊的类，它生下来就是作为父类存在的，一旦对象化就会报错。同样抽象函数定义在抽象类之中，子类必须重载该函数才能使用，相应的抽象函数则是使用装饰器 at abstract method 来表示。我们可以看到代码中 entity 那一行直接报错，只有通过 document 继承 entity 才能正常使用。这其实正是软件工程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定义接口。大型工程往往需要很多人合作开发，比如在 Facebook 中，在需求提出之后，开发组和产品组首先会召开产品设计会，产品经理写出产品需求文档然后迭代，项目经理编写开发文档，开发文档中会定义不同模块的大致功能和接口，每个模块之间如何协作，单元测试和集成测试，线上灰度测试、监测和日志等等一系列开发流程。那抽象类就是这么一种存在，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设计风范，你只需要用少量的代码描述清楚要做的事情，定义好接口，然后就可以交给不同开发人员去开发和对接。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，面向对象编程是软件工程中重要的思想，正如动态规划是算法中的重要思想一样，它不是某一种非常具体的技术，而是一种综合能力的体现，是将大型工程解耦化、模块化的重要方法。在实践中要多想，尤其是抽象的想，才能更快掌握这个技巧。回顾一下今天的内容，我希望你能自己回答下面两个问题，作为今天内容的总结，写在留言里。第一个问题，面向对象编程四要素是什么？它们的关系又是什么？第二个问题，讲了这么久的继承，继承究竟是什么呢？你能用三个字表达出来吗？这里不是在开玩笑哈。Facebook 很多上线文档中要求用五个单词总结你的文档，因为你的文档是不仅仅你的团队要看，往上走甚至会到 VP 或者 CTO 那里，你需要言简意赅，让他们快速理解你想要表达的意思。最后 再给你留一道思考题。既然你能通过继承一个类来获得父类的函数和属性，那么你能继承两个吗？答案自是能的，这就叫做多重继承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我们使用单一继承的时候，构造函数的执行顺序很好确定，即子类到父类再到爷类等等的链式关系。不过多重继承的时候，比如下面这个例子，这种继承方式叫做菱形继承， BC 继承了 A， 然后 D 继承了 BC， 创建一个 D 的对象。那么构造函数调用顺序又是怎样的呢？欢迎在留言区写下你的答案想法与我讨论，也欢迎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的同事和